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76章，我扑到咗豆腐之后，乜嘢都唔理，首先扯住佢条领，系咁刮佢一巴先。呢个时候，冯鬼手亦都追咗上嚟，估计睇到我而家同豆腐啊，成身都系烂肉，又爬满晒嗰啲虫嘅情形啊，真系够晒核突噶啦！佢系一脸咁好嫌弃，亦都冇谂住过嚟搭把手。估计呢一巴将阿豆腐啊打懵咗啦，佢乜嘢反应都冇，俾我扯住条领啊企咗起身。头先我都系俾佢嘅异常举动吓亲。呢一阵制服个豆腐，心都松咗落嚟，即刻发现佢有啲唔对头啦。豆腐而家两只眼发晒直，俾我一巴煎到佢嘅嘴角嘅流血。不过即管系咁，佢而家黑蒙蒙只眼珠仔，仍然都系一眨唔眨咁盯住个山洞入口，睇个样好似嗰度有啲乜嘢嘢迷住咗佢咁。我不由得諗起头先喺山洞传过嚟嘅嗰阵声音，心里边即时打咗个突，抬手就将个豆腐只眼一遮，喺佢嘅耳仔边大叫咗一声。因为喺过去有种讲法，如果呢你俾啲咩山精妖怪迷住咗咁呢，只要系佢仲未将你个魂摄走，咁呢就可以遮住人只眼，然之后呢就喺佢耳仔边大叫一声佢个名。咁样样就能够等啲人清醒过嚟㗎喇。冇諗到真係灵奇喎，我啱啱叫完啫，豆腐就成身打咗个冷震，好似就俾佢吓亲咁，突然间就跳起过嚟讲：哎呀，吓死我啊，吓死我啦，真係。再睇睇佢眼珠仔碌碌，果然就已经清醒过嚟啦。睇嚟民间可能都有好多土方法，都并非係空穴来风。我不由得松咗口气，急急咁问：喂，你衰仔头先讲紧咩回事啊？豆腐神色有啲难睇，佢后退咗一步，一反常态，对自己身上黐立立嘅嗰啲咁嘅碎肉呢都视若无睹，反而盯住个山洞嘅里面讲：啊，呢度入边啊有个嘢啊，讲唔埋咩感觉㗎。我根本上就控制唔到，就係想去嗰度跑去嗰边。呢种感觉真係好鬼死恐怖啊，唔通你哋都感觉唔到咩？佢讲完神情係好鬼驚咁望住我同阿冯鬼手。我同冯鬼手对视一眼，双双都拧下头，好似有啲唔能够理解阿豆腐讲嘅嘢。佢而家面色发白，睇个样唔似讲假话嘅。我亦都不由得喺度諗，佢究竟喺度恐惧啲咩嘢呢？睇睇眼前呢个古怪嘅八角形山窿，亦都唔知道究竟攞嚟做乜嘢嘅。山洞口全部都系尸体，堆积到好高，尸体之间呢仲滴滴答答咁样滴住流住嗰啲咁嘅黑水。我不由得有个諗法啦，唔通外边嗰啲死尸就系喺呢度水涨咗之后，从呢个山窿嗰度飘落去嘅？莫非呢一个山窿嘅后边系一条殉葬坑？过去用啲活人嚟殉葬，死咗之后尸体都会特定摆喺一个位置嘅，肯定就唔会直接将啲尸体啊掟喺个墓穴里边，或者想摆边就摆边啦。而家根据墓室嘅结构唔同，殉葬坑嘅方位亦都唔同。殉葬嘅人大多数都系啲奴隶啊，地位低下嘅人啊。喺旧阵时古代，左就为尊，右就为卑。咁啊，最常见嘅殉葬坑通常就会摆喺墓室嘅右边啦。如果眼前嗰啲嘅山洞真系一条殉葬坑，咁喺佢嘅左边可能就系我哋要揾嘅墓室啦。我将自己嘅谂法一讲，冯鬼手啊微微咁点咗下头，佢讲：真正嘅好嘢都系放喺棺材里边嘅。 我哋要找到放置棺椁的主墓室，才能够拿到白尼斗教镇海石。那些这样的鬼皮影，可能八成八就是通过这个这样的殉葬的洞出来的。为南京他们或者在入边，看来我哋真係要入去行一次啦。豆腐一听，哇，个头啊摇到好似拍咗丸咁，係咁讲，唔得唔得，我唔去，死都唔去，我唔去呀、啊、唔去。我一睇就发懵啦，呢条友仔平时呢就真係劣归劣，但係佢唔会係一个唔识睇形势嘅人，绝对唔会喺呢个时候甩睇嘅。点解而家会咁呢？未等我问，豆腐好似知道我谂咩咁，佢啊哑声咁讲：哎呀，你哋啊唔了解嗰种感觉啊！哎呀，我真系好辛苦，冇办法向前行噶。红鬼手有啲唔耐烦啦，佢讲：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事咁咪咪摸摸，你如果唔敢去，咁啊喺外边等啊！我心知道豆腐肯定有啲咩地方出咗问题。佢平时里面啊胆小归胆小，但係真係到咗紧要关头啊绝对唔会甩底。当时喺文官墓入边，如果唔係豆腐即时抄起把探铲，係咁将嗰个青丝嘅头拍到开晒花，都唔知而家会点。而家但係点解佢反而会变得咁鬼驚呢？佢所讲嘅感觉究竟系点解呢？点解我同冯鬼手都感觉唔到嘅？咁一諗，我不由得又諗起咗诅咒嘅事情。我心中一沉，我諗唔通呢个系某种嘅暗示，就好似嗰一炷香咁，系一种不祥嘅征兆。呢几个念头喺我心中兜咗个圈，我已经有啲明白啦。当即我就将手里面的桃木珠除了下来递给豆腐讲：带住啊！豆腐一睇就吃了一惊，他讲：老陈，这个是你阿爷俾你的噃，你平时哎呀真系宝贝到拍噶，唔得，我唔能够要，唔能够要。我讲：攞住啊！呢啲嘢喺回涌河里面救过我条命，我都希望佢能够救你。而家嗰种咁嘅不祥嘅感觉越嚟越强烈，我有种强烈嘅感觉，豆腐可能真係会出事，唔通又係嗰个咁嘅诅咒作怪。阿爷当初都係感受到自己对周围人产生威胁，所以先会带住阿嫲去乡下嘅。我将啲嘢交俾阿豆腐，心里面就有咗啲底气啦。我讲：你如果真係唔敢入去，咁就喺外边等住啦。讲完我拧个头諗住招呼阿冯鬼手一齐入山洞啦。但係点知道我再一次望向个山洞嘅时候，我嘅心脏好似即时俾一把大锤坑咗下咁，突然间一下抽动。喺个内心嘅深处升起咗一种无法言喻嘅恐惧。我本身都唔系个胆细嘅人，但系呢一种恐惧真系好难用言语讲俾你哋听。而家山洞外围嘅尸体喺我哋头顶探灯嘅照射下边，被包上咗一层金黄色，滴滴滴滴嗰啲液体到处咁流。之前我都已经觉得好发寒噶啦，但系绝对冇而家嘅呢种感觉。嗰啲尸体喺我眼入边，即刻就好似变咗样咁。唔再系一堆烂肉，而系觉得涌下涌下好似爬起身咁。一瞬间我就明白豆腐头先点解会咁反常啦。喺山洞嘅里边好似有一种古怪嘅力量，就系喺我除低桃木珠之后，嗰一股力量从阿豆腐身上转移到咗嚟我嘅身上。我而家就系咁立咗一眼啫。内心深处就即刻被所有的恐惧所覆盖住，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害怕什么。我可以很肯定这种感觉刚才是没有的。 唔通真係同我嘅桃木珠有关？唔通呢个山洞里面有啲乜嘢好邪恶嘅嘢，之前豆腐身上冇被邪嘅物件，所以佢就会被影响到。豆腐又冇察觉到我有啲咩唔妥喎，佢又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然之后讲：哎呀，虽然话呢我身手唔得，但人多力量大，我都唔能够等你一个人去冒险嘅。冯鬼手睇到我哋两个一眼，估计觉得我同阿豆腐有啲阻住晒，于是佢自己就先入咗山洞啦。豆腐睇咗我一眼讲：哎呀，嗰种感觉我而家好似消失咗，或者真係我自己胆细啩。走啦，我哋都唔能够等阿冯鬼手呢条咁嘅死老僆坑啊笑我哋嘅。讲完，豆腐亦都跟住入咗山洞啦。我啊不禁苦笑，心讲：你啊梗系唔惊啦，弊在我而家觉得好似有啲急尿咧，我谂我都系惊到濑尿啊！想呢一种从内心深处涌出嚟嘅恐惧，系自己都根本上冇办法形容。我见到豆腐嘅身形已经进入咗山洞入边，我自己面上竟然全部都系冷汗。不过除咗恐惧，我心里边亦都有一种不服输嘅感觉。我非常之唔甘心俾嗰种恐惧感所操控，我心中一定要同自己加油打气，谂住一定要将嗰个匿喺黑暗里面作怪嘅衰嘢俾我揾出嚟，唔好当我系软骨头。咁一谂，我就强忍住恐惧，就跟住阿豆腐嘅身后边，三个人就入咗山洞啦。与其讲系行入去，不如咧讲系爬入去多啲。因为这个山洞口的碎尸足足有半米咁高，人行在上边一脚踩落去，那些尸体淋劈劈的嘛，你知道这样一脚落去通常是会将它踩爆，然后就会爆出一大滩的黄色绿色的液体。人呢如果在上边行就肯定行不稳的，所以我们都只能够手脚并用地爬住行。嗰一种摸住呢啲咁样嘅湿立立、滑捋捋、冻冰冰嘅尸体，咦呀，唔好讲几核突啦！这个山洞呢就好在唔系好长，我哋三个人冇弄几耐就去到咗尽头啦。喺尽头，我哋睇见咗一条长方形嘅大坑，这个坑嘅长度大概20几米。深度根本上无法估计，因为个坑里面全部都填满晒发咗霉嘅湿立立嘅尸体，好多上面都长住长长绿色毛一样咁样嘅霉菌。我哋个探灯一照过去，嗰啲尸体全部多数都系肢体扭曲，有啲就擘大个口，睇到人人都胆见心惊。嗰啲味道呢焗到差唔多臭到要晕低咁齐，冇错，嗰一种令人恐怖嘅气息就系从呢一个咁嘅殉葬嘅尸坑里边传出嚟嘅。